的船呀，好的纸没有孤飘呀，没有天地方舱，没有金表，也没有金刚钻，富的也不宽，用的又不穿，哪一件叫我 从娶了你呀，每天听你把你说头几上呀，我不敢你说吞字无呀，我是跟佛缘不做贪官，哪里来金刚钻，良心你不管，名誉你不管，难道你要我多到房，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冤自当，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冤自当。 你们帮了忙呀，邻居都不安，不曾遇的可叫什难的人家吃饭呀，你们叫捣蛋，人家睡觉，你们却中风乱，马也不想赶，死也不肯放，哪一天没有神紧张，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乱，这样的